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33集，谷中妖物。展昭等人爬到了山坡顶端，往下一望，都有些为难。这老鸭谷的地形也未免太复杂了，两山夹一沟之外，两座山的背面几乎都是乱石山，大石头小石头堆得满满当当的，到处都是沟壑和岔路，这得找到什么时候？而且阻挡视线的石块众多，山谷又深，站高了视野未必就好。众人站在山上叹息，这时黑影忽然模仿着乌鸦的声音发出了一些叫声，众人都好奇地看他。 你是不是在跟他们交流？ 不是，我只是模仿乌鸦叫两声而已。 有什么用啊？ 哦，每个地方乌鸦叫声都不同，我这种叫声是模仿西域那边的乌鸦，换句话说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我大概有点外乡口音吧。乌鸦这种动物啊，很护食的，如果听到有外来的乌鸦，他们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来抢夺他们的食物，将没吃完的腐食吃完，或者将食物围住，强调自己的领地。所以 黑影话没说完，紫影朝远处一指， 好像都往那边飞了呀。 众人再望过去，就见黑压压的乌鸦群飞向西边的一处山坳，那山坳在一块巨大的山石背后，貌似很深。众人对视了一眼，带着狗是走不过去了。欧阳少征留下赤影和青影，带着狗在原地等待，其他人施展轻功往那个山坳飞去。很快众人到达了山坳的边缘。 哎，下面好像有东西。 欧阳少征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了两个有些类似雷火弹的东西，对着山坳上方乌鸦聚集的地方就射了出去。这东西好像就是战场上用来驱散猛禽或者野兽的。这一下半空中突然炸开的同时，有红色的火光闪现，乌鸦们惊得腾空飞起，四散逃开。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落在了山坳的边缘，往里一看，两人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什么味道？ 紫影他们也到了，捂着口鼻往山坳里一望，惊得睁大了眼睛。就见山坳的深处真的像是个乱葬岗一样，堆满了尸骨，这些尸骨狰狞可怖，肢体扭曲，而且都呈现风干的状态，诡异的灰色，且有一层古怪的臭味。最令人觉得怪异的是，在尸体堆的两侧生长着两朵比人还要大的红色花朵，这花的形状与一般的美人蕉有些相似，但是花朵实在是太大了，红得跟血一样，特别的刺目。在山坳的另一头有一处破掉的山洞，有尸骨从那里落出去了一部分，不少灰色的人骨散落在附近。展昭等人不想再看那个古怪的山坳了，这样子有点像一个巨大的花盆，里边不是用泥土，而是用尸体种了两大朵又臭又难看的花。到了那个破口处，众人发现了一个背篓，似乎是太重被坠破了，就随手扔在路边了，里边放着两个人的头骨。展昭看了看背篓，发现背篓上有林春两个字。 是汪灵春夫妇留下的吧？ 这么多尸体是怎么弄到这儿来的呀？ 欧阳少征从洞外向里看，折影连忙拉住他。 尸体可能有毒，要小心点。那些乌鸦就是吃了尸体的肉，拉出来的屎才会让人中毒发狂吧。 正说话间，紫影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指了指一旁。 诶，那是什么？ 众人望过去，就见在破洞的旁边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莹莹的淡紫色光芒。走近一看， 紫影用刀剑轻轻一挑，挑起了一枚玉佩。这是一块上好的紫玉玉佩，雕的是一朵牡丹花，工艺极好。 是汪林春老婆的吗？ 这不是普通人家能有的。 怎么说？ 这种紫玉十分稀有，这一块绝对贵过那面冰玉梳妆镜。还有这种绳结的打法很奇怪，我从没见过。 展昭拿了个公孙给的油纸包做的兜子，将那块紫玉装了。隐卫们本来还想包裹些尸骨回去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干脆让公孙来看看吧。这场面如果那些人都是被谋杀的，那该杀了多少人呢？离开老鸭谷回到外边，展昭将事情的经过一说，公孙吓了一跳，将小四子留在外面让萧良看着，自己跟众人一起进山谷。这回赵普也跟进来了。公孙捂着口鼻看了那花一眼，就拉着众人出去。 要死了，原来是这东西。 说完，公孙带着众人赶紧回大宅，然后急急开方子做药，说要驱毒。众人回到了展昭的老宅，喝着解药，不解地看公孙。 那什么花？ 那是魔花，那花吃人的。 花吃人？ 那花叫石髓红，长在深山老林里，而且都在南部云贵一带的大山深处。这种花大多生长在这种碗形的山坳里，它们的根系会将整个山坳底部布满，然后释放一种似臭又似香的怪味道，吸引大型野兽或者人类过去。山坳的边缘基本都很湿滑，人和动物一旦掉进那个碗里，就会被花的根系缠住，然后慢慢的被吸收吃光，最后尸体也会变成花根的一部分，相当可怕。 众人张大了嘴看着公孙，显然是头一回听说这么可怕的东西。 但很奇怪啊，这种花很难在潮湿温热的南部森林以外生存，是不是有人特意种在这里的呀？ 众人都皱眉，有人特意种的？那就是说真的有人将那个山坳当成了花盆，然后用人来种魔花。 可是那些尸体是哪儿来的呀？常州府并无大量人口失踪记录呀。 也就是说并非常州府的人。 正这时候，公孙就感觉小四子拉了拉自己的衣摆，低头看他。 怎么了小四子？ 乌鸦死掉了。 小四子指着院子角落挂着的那个关着乌鸦的笼子，众人都一愣，早晨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折影将鸟笼拿下来放到桌子上，打开遮蔽的布帘子，众人往里一望，吓了一跳。只见那只乌鸦摔在鸟笼底部，已经死了。而最怪异的是，那只乌鸦并非是早晨的黑色，而是变成了灰色，还似乎石化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众人除了张大嘴之外，也都看着公孙，那意思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上哪儿知道去？常州城西，风景秀丽的堤岸边停着几艘画舫，画舫上一个青衫公子正靠在船头喝酒，看着几位美人抚琴。这时一个小丫鬟从岸边上船，手里拖着果盘还有酒壶，那丫鬟放东西的时候凑到正专心抚琴的徐梦瑶身边。 瑶姐姐，刚才开封府的人来找你呢。 开封府的人？ 是啊，展大人找你呢，长得好俊俏呢。 大概是问汪老板的事吧。 这时那位青山公子走了过来。 展昭一个人去的孟方圆？ 不是啊，孟公子还有个白衣公子呢。 白衣公子什么样子？ 可帅可气派了，像个贵公子。 哦，贵公子啊。 开封府里，展昭突然一个喷嚏，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展昭揉着鼻子，莫名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想到这里，他抱起小四子。这回没等展昭开蹭，小四子就开始蹭他了，嘴里还念叨： 坏运气飞飞飞走了，不要缠着妈妈。 公孙将那只死了的乌鸦解剖了，发现乌鸦从毛到内脏都变成了灰色，且干硬脱水，似乎是石化了一样。公孙将鸟的五脏六腑都扒拉出来了，研究半天，似乎是发现了什么线索，一直在捣鼓。整个院子四周围连只虫子都不敢飞进去，小四子扒着门口往里望。 哎，你爹查的怎么样了？ 好像是有点眉目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